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印度报纸辟了特辑，印度与世界事件报登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照片，并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题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的党的文章等多篇文章。新德里时报载文介绍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宇宙强国建设所建树的不朽业绩。